界之间，放轻松回到江南旧欧园，参究了岁月歌的百变，后开回忆之门，一问尘缘。我曾无本转片染过桥亭，与清明桥上嫣然那个你，不经意想看成了风景，我占酒解诗而你误入诗句。 我轻叹孤城阁边，风吹断了的琴弦，再也唱不出思念。每次绣花梦的蝶，胡吹断了的红线，再也诉不出情缘。 执手昨日书边，西窗前，灯花落尽，檐外月一弦。岂止于人生那个更多间？ 虽然今宵未与断桥边，我是否会你相中长眠？相思处处烟波，都似你眉眼。 真古成了曾经，一道古城清风长叹了半生。 雨滴雨又像天阙，流年一处墨红笺，为你经历岁月凋艳。百花轻转月不缺，我梦中梦着仙仙，为你轻轻悼念。 或许人天你旁观冷眼，或许问天明总独良缘。说莫是莫忘无常总上演， 处苍翠都似你裙边。一江南山悠然水悠然， 你眸凝万水美黛千山。 百百年与你共长眠江南、哦、一江南山依然笑依然，与你将天涯在世边转。若有三生一世，再与你将